真北京人，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 十年算不算短？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瞬间算不算长？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会在某个瞬间。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嘿、hey, 你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我是韩丽。首先呢，我们来回味一下霍建华的这一首 Somebody。 想过不去，也许拐个弯走过去，强过硬着头皮心太急，也许在明天的手里，走向哪里胸都走过，名不经传的自己，我一定会是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一定找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一定会是 somebody，挑战和激情，也许换个角度跨过去，逃过不安等待太心虚，也许在明天的手里，走向哪里胸都走过，名不经传的自己，我一定会成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一定长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一定会成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管明天、今天或下雨。我一定会真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一定会成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一定不管明天、晴天或下雨。 好，继续来听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亲吻》，蔡安乔演唱的《坏苹果》，草蜢带出的《爆灯》。 踏上露台，静听着潮落，共进绿茶，甜蜜对望，随着浪，随落翻滚，声与声亲吻，身稍贴近对方。夜半天台，播音小说泛情精彩，演唱做介绍人，奉上热情谈歌。拥有浪漫色彩，不羁的恋爱，总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这感性的派对，望向露台同远望，拥抱万个梦儿，愉快历程更多。拥有浪漫星河，欢欣牵手过，分享爱，投入爱，奉上真我。这感性的派对，祝光能

creep, creep away, but I can't. Cause I won't, cause the taste of your love is greater than the dose of dose. Your eyes, your face, your smile, and even your curves got me feeling, baby, you on my nerves. I'm hopeless, feeling for you, so come on, baby, come and save this when I hated your love. 我很确定，就是你让我失眠，一睁眼，闹钟都是你的眼，终于相信。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温岚演唱的《一加一等于零》，陈倩倩的《每天每夜》。 时候是这么样的感觉。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中。 奔出奔出，好玩的东西转眼就

来吧，你可知我的心。